0919-400-107-1919。原价呢是3180块钱一箱的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产品检测等级为一级的喜酒佳酿。今天呢，只要您打进这个400-107-1919的订酒电话，凡是花1590块钱可以得到3箱18瓶酒，再外加1500块钱的中国北斗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那这么一算呢，相当于是90块钱喝到了3箱18瓶，这一瓶呢才合5块钱啊，相当的划算了，别再考虑了。400-107-1919，400-107-1919。那这个价格呢，不管咱是去商场啊、超市啊，都是不可能买得到的。只在今天，只有50个名额，时间呢还有1分钟了，抓紧时间，400-107-1919，400-107-1919。订购成功之后呢，给您免费的送酒上门，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电话呢，最后来说一下是400-107-1919，400-107-1919，祝您好运。 9月10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莫文蔚2015年10月23日万事达，唱响城外城之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听众朋友，周六的上午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现在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松阳。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丈夫隐瞒中奖，胁迫妻子离婚啊。离婚第二天呢，便领走了彩票大奖460万。那么妻子呢是起诉要求分一半，但是丈夫说啊，这个彩票是母亲买的，自己是代为领奖。那么彩票究竟是谁买的？妻子有权要求分另外一半吗？这是第一个案例。那第二个案例呢，我们会一起来说一说。某家银行的业务大厅啊，来了3名男子，霸占了银行的2个柜台，要求存钱，每次只存10块钱，存完之后呢，又继续拿出10块钱再存。那这样离谱的存款行为一直持续了3天。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样做的法律后果又是什么？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北京益达律师事务所的达丰涛啊，达律师，达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嗯，咱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案例哈。第一个案例呢是一名男子啊，他这个隐瞒中奖啊，胁迫妻子离婚，在离婚的第二天呢，就领了中奖的460万，这样的一条新闻哈。这条新闻呢，现在是列居新浪网点击的前列。这个是重庆晨报的一个报道哈。这个报道呢，这个整个过程啊比较复杂，咱们简短来进行解说哈。简短解说呢，就是说啊，最近呢，这个袁丽啊收到了重庆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判决其前夫刘向支付袁丽应分得彩票奖金115万。那这张购买于2015年2月17号的彩票呢，一共是中了577万5340元这样一个大奖。在袁丽签署了离婚协议书的第二天呢，这刘向就领取了税户奖金460万，也就是俩人本来是夫妻啊，离婚之后第二天，这个丈夫啊就领取了这彩票中奖的460万。而离婚之前呢，应该说当事人刘向并没有向袁丽说明我买的彩票中奖了，根本就没有提这个事儿。但是在买彩票之前，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常年来啊，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隔阂，本来就有一些个冲突，但是因为这张彩票，是不是因为这张彩票成了一个导火索，让两个人离婚，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哈。 是的， 总之离婚之后，丈夫应该是前夫了，前夫啊领了460万的这个彩票中奖的奖金，前妻一听什么 你跟我离婚原来是因为你买了彩票中了奖，你不想分我钱，那不成啊。这个前妻袁丽啊，就把这个前夫刘向告上了法庭，说我应该分你中彩票得的奖金的一部分的钱，是一半。但是呢，这个刘向说啊，说不是，这彩票第一个是我买的，但是呢，我是替我妈买的啊，替前夫的母亲买的，所以呢，我没办法跟你来进行分钱。总之呢，开庭之后，一审是判决啊，前妻袁丽是分得115万，相当于这个彩票大概的四分之一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钱数哈。就这个事儿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都说，常说一句话哈，这个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啊。夫妻之间呢，应该是患难与共的，是吧？有福同享，有难共当。但是在这个现在的社会当中啊，离婚是自由的，可是因为这个离婚或者说结婚引发的这个财产纠纷真是太多了哈。达律师，您先说一说哈，先从这个案件来分析。刘向在一审判决里边，他要向前妻袁丽支付115万，他中奖是460万，只拿到460万。那这个115万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判的？他要给前妻来支付这个钱数？ 好，从目前的这个报道来看，包括这个一审法院审理的这个法律的认定依据来看，法院将刘向获取的这个460万元，是认定为家庭共有财产，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法院判令刘向向其前妻袁丽支付115万，那么法院判令这个支付115万的依据，就是说依据这个相关法律规定，那么家庭共有财产，在家庭成员之中，这个享有平等的这个权利，那么我们国家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也明确规定，在婚姻家庭共有财产关系中，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那么家庭成员对家庭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权利。那么在这个刘向家庭整个家庭来说，就是说在刘向和其前妻袁丽办理离婚之前，那么这个家庭成员总共是有4位成员， 有4个 刘向 啊、 袁丽，以及这个他们这个 女儿 以及刘向的母亲，也就是他这个女儿的奶奶、那么在这个认定460万元属于他们整个家庭成员共同拥有的基础上，那么每个人应得的份额就是平等的份额，那也就是四分之一。那么这个四分之一就是这个460万的四分之一，就是115万。那么这是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袁丽应得的财产份额。 到这儿呢，有几个法律关系啊，咱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但实际的这个究竟是怎么一个意思，究竟是它代表着什么的意义，可能不太清楚啊。咱们接下来就说一说什么叫家庭共同财产，好不好哈？这个案件当中啊，刘向一直坚持是说我是替我母亲来买的这个彩票啊，也是我母亲出钱买的这个彩票。 对，是的、 啊、也就是说这个女儿的奶奶，所以这个刘向就说这不是我买的，是我妈买的啊。那为什么他母亲买的这个彩票也要算成是家庭共同财产？他母亲自己出钱买的彩票为什么也算是家庭共同财产？律师您给说一说，大律师。 在这个目前我们国家规定，这个财产所有权主要是通过这个民法通则、婚姻法以及物权法来进行规定限定的。但是呢，对于这个家庭共有财产的性质、共有的范围，包括家庭财产的约定，实际上在这些法律中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 没有明确规定。 对，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呢，在这个实际之中，包括相关的法律原则来这个确定的话，家庭共有财产是基于用家庭原有的共有财产出资，投入到经营这个或者是其他收益之中，另外这个收益 明确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使用的。 嗯，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它会认定是属于这个家庭共有的财产。 嗯， 那么在这个本案之中，法院为什么认定这460万是家庭共有财产？它是依据于这个买彩票的钱，认定是第三人所买，也就是不是认定为刘向所买。那么在这个家庭之中，第三人那可能就是他这个奶奶所买的了。 嗯， 奶奶所买的，那么这个奶奶是没有这个其他经济收入的，那么他与家庭共同生活在一起，那么这个钱，买彩票的钱应该是出于这个家庭的共同财产。 嗯， 那么这个奶奶在这个买了彩票之后，将这个财产实际上是交付给刘向来支配的，由刘向去领取了，并且刘向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进行了转支。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实际上这个460万元是用在家庭共同生活上的。 嗯，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法院才认定将这个460万元在家庭成员之中共同的去享有平等的权利。 嗯， 那么法律也规定，实际上在这个案子中，我没有相关证据证明这个彩票就是刘向自己拿个人的钱然后自己去买的。 嗯 嗯，根据法律原则的相关规定，如果是在这个家庭中无法确定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家庭共同财产的，一般推定为是家庭共同财产。 哦，那这么一说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能明白大概这中间的一个关系哈，就是你买彩票的钱，这个钱呢，奶奶你没有收入嘛，这个钱肯定是家庭的一个收入啊，可能是儿子的儿媳妇的前儿媳的是吧，这个收入给你买的这个彩票，那买完彩票这个钱呢，你又打到了自己儿子的这个账户上，对吧，等等等等一些个证据证明这可能是家庭共同财产，也是法官判决的这么一审判决的一个依据。 是依据。 如果说咱把这个案件放到一边哈，咱引申一下哈，大律师，如果说哈这个彩票就是刘向他个人买的，或者说这个彩票是他前妻袁丽买的，那这个还算是家庭共同财产还是算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没有女儿也没有这个母亲了，这个他的分割权是属于什么？ 如果是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是由刘向个人出资购买实际购买的，有并或者是由袁丽在婚前 就是夫妻一方买 出资购买，对，夫妻一方购买的，如果他们也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说是要将这个财产用于整个家庭的共同生活使用，包括奶奶共同生活使用，那么这个财产性质一般在法律上就可以确定为是夫妻共同所有财产。 嗯， 那么如果是认定为夫妻共同所有财产的话，那么这个财产的分配权就属于刘向和袁丽所拥有的了， 你们两个人来进行决定。 对 啊，也就是说这个咱们再把话题再引申一下哈，你看我老爱引申一下就是这个结婚证一旦领了成为夫妻了，那么从你结婚证领完之后的那一刻开始，你们两个人的不管谁的收入其实都算是夫妻的共同收入，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婚姻法规定就是说你在两个人在这个登记结婚之后，如果是没有书面的明确的 约定 进行夫妻个人之间进行财产这个明确的约定分割，那么两个人共同的这个收益包括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等，这些应该都是属于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但是如果是继承和赠与，在没有这个继承方和赠与方没有明确指明赠给夫妻一方所有的情况下，那么夫妻一方继承或者接受赠与的财产也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这个法律关系咱们要明白哈。再举一个例子啊，如果说他们的女儿，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吗，如果他们的女儿现在已经是成人了，18岁以后了，而且她已经工作了， 用自己工作的钱买的彩票中了大奖，那这笔钱是他属于女儿一个人的，还是说也是属于这个家庭的？因为女儿的名字还在这个户口本里边。 那就要看这个女儿有没有独立的去生活了。户口本是一个方面，就是登记在 一个，只是一方面， 对，一个这个户口上。但如果女儿有独立的生活，有独立的工作，有独立的收入来源，那她将这个中彩票所得的资金，也没有明确的表示要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所有的话，那么她是属于这个女儿个人所有的。 好了，达律师的一番分析呢，让我们对这个案件也比较清楚了哈，大概的怎么一个一审判决，包括以后的这个财产分割究竟是由什么的原因，以及我们引申而来的，究竟谁买的归谁，谁买的归谁，大概也有一个了解。可是还是那一句话，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有很多家庭当中的事情啊，一方面是法律方面的东西，另外一方面还在家庭的情理之中哈，可能双方面还都要考虑。 对，法律和这个家庭生活都要这个兼顾， 都要兼顾哈。所以每一个案件呢，你不能说以一个同样的一个标杆去判定每一个案件就应该怎样判，它可能还会有其他引申的一些东西在里边哈。 是的， 每一个案件都不一样。总之还是那句话，亲情啊，亲情永远是大于一切的，血脉之情永远是大于一切的，那个是无法用金钱去进行衡量的哈。所以说究竟是要感情还是要钱啊，要财产，往往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迷失了自己的双眼啊。但我想事情过后一段时间之后，每一个人都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清楚的清醒的一个认识和判断。下面是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来聊今天第二个案例，在银行里面不断的存取十块钱十块钱十块钱，究竟违反了哪样的法律条文。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北京益达律师事务所的达鹏涛达律师，达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刚才咱们聊了第一个有关于婚姻和财产的事情啊，咱们再聊第二个话题，仅仅是财产的事儿，没有婚姻的事儿或者存钱的事儿啊。其实第二条事儿也是位居于新浪新闻总评论数的前列啊，就说最近啊，在苏州啊这个某个银行啊，来了三个这个男子，这个三名男子呢，霸占了这个银行的两个柜台要求存钱。他为什么用霸占这个词儿？因为这个行为一直持续了3天啊，一直就坐在那儿不动，你说算不算霸占？每次呢也不存多，每次就是存10块钱啊，存完了您还有事吗？再存10块啊，大概就这么一个存完了还您还有事吗？还有业务吗？再存10块，就这样连续的进行了3天。那这样离谱的存款呢，最终这两名男子因为涉嫌扰乱单位秩序，被银行所在地区的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啊。这个事情其实之前也有过类似相关的报道，比如说存那个零钱啊，有的去 存取零钱 啊，存取零钱，反复的存，反复的存，我就零你就给我点。还有就是存这个小面额的钱，也有过，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报道，但这次一直持续3天，每次存10块钱这样的霸占规模3天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啊。那律师您先说一说哈，咱们先说，如果我们普通市民去银行存钱，我就存10块钱，这不就是我们储户的自由吗？我兜里就有10块钱，我就存1块钱，那也是我的自由啊，对不对？那你银行应该帮我存这个钱呢。 是， 那这个个人进行这个存续，金融机构应该进行办理。那么个人存多少钱，存10块钱也好，1块钱也好，或者存这个更多的钱也好，它就是这个公民的个人的自由。那么你金融机构是应当依法给办理的。 所以呢，在这个事件当中啊，这个几名男子呢，反复存10块钱，被持续3天，最后呢是被判以叫到扰乱单位秩序这么一个罪名啊。什么叫扰乱单位秩序？这个达律师您给解释解释。 是这样，在这个案子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当事人在这个柜台上反复的去存取时间权，连续的去存取这个钱。那么他出于这个目的，存钱的目的实际上不是为了储蓄而存钱，他就是为了出于一种，我们推测可能出于一种报复银行，或者是出于其他的目的来干扰这个金融机构正常营业秩序，那么出于这个目的才进行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在现实中也看到很多情况下，比如说这个公交公司或者其他的这个单位可能会拿很多很多 零 钱， 对，比如超市， 对 啊，也会有零钱， 很多零钱去这个银行金融机构办理存取业务，那可能是给金融机构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要不断的数很多很多碎钱零钱，可能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是呢，那种情况下他是出于纯粹的储蓄目的而实施的行为。那么在这个三个人储蓄的过程中呢，他明明是可以一次性将钱全部存进 去 的，那么他没有，他反复的去存取10元钱。那么这种情况实质上是出于一种恶意的扰乱机关团体或者事业单位的这种正常经营秩序的，使银行的这个正常工作不能够正常的这个 进行下去。 那么就给银行这个单位的依法这个进行储蓄业务，然后造成了不便，然后而且也给其他的这个储蓄用户造成了麻烦啊，那你确实给这个单位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扰乱， 所以就判的叫做扰乱单位秩序这样的这么一个罪名。 他是依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来采取的这么一个行为。 最后这3名男子呢是被当地的警方呢依法行政拘留啊。这个行政拘留就是扰乱单位秩序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吗？ 行政拘留是这样的，在这个行为人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但是他还不达到犯罪行为的情况下，那么行政机关可以对这个行为人采取违法的这个行政强制措施，包括罚款或者是行政拘留。那么它属于这种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是在这个行为人还不达到犯罪条件的情况下采取的。但是如果是行为人的行为后果造成了单位的严重损失，或者是给社会造成其他严重的影响的情况下，有可能是构成刑事犯罪的。那么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行为人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而这个相关的公安机关、相关的这个司法机构可能对他们采取刑事措施，而不仅仅是刑事拘留的措施了。 就不仅是行政拘留了，是吧？关键看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啊，究竟给当事的这个机构，比如说金融机构，比如说当事那家银行，有没有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那经济损失又达到多少钱？或者说你有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对其他的储户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其他的更加严重的后果？ 对， 如果造成了后果，那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行为，可能受到惩罚会更加的严重，是吧？有多少钱？你说你有10块，你有多少张10块的，是吧？你一次存进去啊，那你别耽误其他人的事儿，因为毕竟后边还有储户在做。后来这个案件呢，经过一些个调查和了解呢，是因为。当然这只是案件的一个了解过程发现的一个现象哈，可能是因为某一个人跟这家银行发生了一些个在贷款呢、存储方面的一些个纠纷哈，不服或者说不满啊，找了这么几个社会人员来从事这么一个存钱的这样一个行为啊， 这样的方法呢确实是不可取的。但是排除这个案例本身呢，咱们再聊一点其他的这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这个银行服务的金融机构啊，跟我们储户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关系。银行金融机构为大，我们的小储户呢为小，很多的信息不对等，很多的服务不对称。比如说我们要求的一些个服务，银行金融机构在他们应该满足的条件下不予满足啊，然后呢也让很多的储户有很多的矛盾和怨言，比如说排队的问题，比如说开窗口的问题，再比如说现在在咱们北京的一些个银行啊，不提了啊，也是国字头的大银行，50,000元以下的这个转账柜台不予办理啊，所以说那你给储户就带来很多的麻烦，那怎么办呢？比如说人家说了，你到自助这个转账机上去进行转账，你到网上银行去进行转账，而且美其名曰我们的银行是试点操作，柜台不予办理。那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对于年轻的一些个人来说那可能好办，网上银行嘛，转账机嘛，我们都会操作。但是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没有网上银行的，或者说没有那些他不知道怎么操作的，难道我的钱存在你要我要求办理这样的业务你就不给办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现在也存在着这么一些矛盾急需解决？ 其实金融机构应当考虑到这个不同层次的这个用户或者客户之间，他对这个现代化的存储手续或者转账手续、金融这个交易手续，他的使用和接触的这个程度不同。毕竟有些这个存户来说，他这个也没法使用这种更现代化的、更高科技的这种银行这个金融交易 一些手段和方法， 对，手段和方法。那么银行这个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实施采取多种这种措施，来保障各种有各种需求的储户来很顺利的、很节省自己的时间的去 办理 相关的 业 务。 你不能说光为了我省时省力，光为了银行的方便和省时省力，你把储户晾到一边儿， 对 啊。很多矛盾啊都不是一方来引起的，虽然我们今天第二个案件说的这一方从事的这个方法啊和手法确实不对，确实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条约，最后你被行政拘留，那没办法，活该，谁让你违法了违规了，对不对？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可是这样行为的背后它的缘由是什么啊？可能是矛盾，矛盾的激发肯定不是由一方而引起的哈，还是多方率的考虑，多方面的考虑化解矛盾哈，让这样类似的案件以后不再发生哈，啊，也不给其他的储户 更多和谐一些， 对，不给其他储户带来更多的麻烦。那今天我们警法在线的节目两个案例呢就为大家聊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今天来到直播间的益达律师事务所的达丰涛达律师，谢谢您。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啊，这个周六天气不错，大家在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也要多注意交通安全和防晒。接下来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9月10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 Vitas 2015年10月30日公体，畅享城外城之夜。您身边有这样的银发达人吗？60多岁学轮滑，70多岁玩摄影，80多岁搞发明，推荐他们参加银发达人秀。9月20日前关注北京爱家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8501-1703，推荐有奖哦。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助力绿色北京。 电台 DJ 携手知名环保机构参评主持人亲力公益环保活动， 齐聚北京西站、奥森公园，现身德胜门车站、宣武门路口， 分类捡拾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宣传环保知识，推介节能理念， 行动成果即将展示，敬请期待。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